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上一次讲到柯能呢，认为法华见性周遍，非已已睡。咁佢谂住呢个周遍嘅不生不灭嘅见性，咁同呢个外道所讲嘅自然有乜分别呢？外道呢，成日都系讲自然嘅，一切无因嘅，不无因果嘅。法呢曾经响令其生啊，同大家话呢、这个见法教呢系讲因缘嘅，唔系讲自然嘅。咁点解今日啊法咧系讲呢个见性系自然 不生不灭嘅，远离一切颠倒妄想，似乎唔系因缘，唔系因缘咪好似系自然咯？自然咧系咪同外道一样啊？法咧就话啦：柯能啊，我呢一次啊用种种方便啊，种种譬喻，真真实实咁话俾你听，你而家都仲未明白。仲以为这个自见性是自然的，如果你认为这个见性一定是自然的话，你就应该呢是分别出来有一个自然的体性给我看。这里呢上一次讲到这里了，佛说以且公子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此见为佛以明为自，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色为自。这里呢就定了明暗空色四个境、在四种层境之中呢，要柯能呢指示出哪一种是属于见性的自然体、所以说以明为自呢，因为以暗为自，以空为自，以色为自呢，这个见性、究竟是以明抑或以暗、以空、以色为自然的体性。柯能，欲明为自，应不见暗；欲复以空为自，体者应不见色。他说假使跟这个不生不灭的见性是以这个明的相为自己的自然体的话，那有明的时候就有自然体啦。如果明灭暗生的时候，那没有明当然没有自然体啦，是不是？既然见性没有自然体了，又怎会见到暗呢？明不明这个意思啊？明不明啊？譬如说我以这个东西是我附属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代表我了、okay? 但如果这个是明、这个黑的是暗，这个明这个黑来了的时候呢，没了明呢就只有黑，那我这个附属体都没了，我连我都没了啦。既然连我这个见性都没了，为什么还可以看到这个黑的东西呢？就证明我见性还是在那里，明白吗？这里讲根字呢，这几分呢是很深下的，所以我写了一大沓这么多字呢，意思是读字的字来讲的、反过来讲呢，是以黑为自然体呢，我见性就是以它为体性，有黑就有见性，没有黑呢就没有见性，明的时候就没有黑的了，是不是？咁冇咗黑嘅见性，即係冇咗我睇性囉。咁我又点知道係呢个係明呢？冇咗见性点睇得到呢个係明呢？同样道理，以空以色都係同样道理，有空嘅地方呢係冇色，有色嘅地方係冇空。咁啦，我就要话俾大家听，唔使抄呢啲呢，现前经里面係有嘅，唔需要抄嘅。如果你抄呢就变咗听唔到啦，听抄得到你嗰度听唔到。我响经里面截落出嚟咁样呢，指字咁样讲呢，你哋容易明白啲，係唔係呢？咁我认为係唔係呀？会唔会呀？好啲呀？ 好啲咁接落嚟，我指字咧唔好过话我讲，有时你听唔清楚，咁啊，所以就写出嚟。但系咧，你哋唔使抄，只要你明白咁多，听咁多，明白咁多，然后咧翻去慢慢睇下个书就明白噶啦。咁啊，意是乃至知暗等上，以为智者执依明是见性殄灭，云何见明？意是就系超略嘅意思吓，系依其中间咧超略咗失啦。以失为体咧，呢磅秤系命，系我哋见性嘅体。有磅秤，我哋就有见性。失啊嘛，冇磅秤咧，咪冇咗见性咯。但系空间嘅时候，我哋仍旧睇到有空间，我哋见性仍旧仲喺度噶，系咪？所以咧，就见性咧，唔系以呢、這个呢磅秤为我哋自然体啦。咁柯能咧就变啦，佢话。此必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生，心犹未明，知生而来是而云何合因缘性？咁我哋世间嘅众生咧，唔系执是就系执非，唔系执因缘就执自然吓。而家柯能咧话见性系自然，啊法咧话唔啱咁，咁于是咧佢话哦。不是自然就是因缘咯，是我今发明，他说我现在如果发你说这个见性不是自然的，那我现在又发明了，认为这个见性是因缘生，怎么啊？但是我又不敢决定，唯有请问法这种道理对不对呢？对不对这个因缘性呢？这些呢，因为柯能啊始终不明白这个见性超乎这个自然，超乎这个因缘，非因非缘，即是等于有一位听众问我什么叫做离四句接八非，我接了一张纸问我离四句接八非，话呢个见性，而家就讲啊，呢个见性啊，离四句至八非，四句系乜嘢咧？常、无常、亦常、亦无常一个，无常一个，亦常亦无常一个，非常非无常一个，叫做四句。呢四句咧系外道所执着嘅，话呢个宇宙跟一切法咧，系有啲就系。上嘅上见外道，永远都是这样，人死了生生世世都来回做人，畜生死了生生世世都做畜生，这个叫上见。另外一种就是说、哎、人死而灯灭，没有了，断见，即是无上的，这个是上无上。但是有些外道亦上亦无上，有些外道说亦非又上非无上，讲四句，咁即係话我哋呢个见性呢唔係佢所讲呢四句，明唔明啊？一个八非呢就话非因缘非自然、啊、非有非空、啊、非十二因缘、啊、是十二因缘，非十二因缘，非乜嘢都非，唔係乜嘢都唔係，乜嘢都唔係。咁啊到一百个，咁呢八个我就背唔出啦 ，OK？ 你就指到咧，就总之呢个见性咧，唔系呢样嘢，唔系咧，你话呢样嘢又唔啱，话呢样嘢点解？因为见性无形无相，系唔可以，不可以口耳，不可以心思嘅，系无形无相。咁呢个孤生法师啊，叫做智贤法师啊，就写咗一本书咧，叫做《八非》嘅诗。啊、你哋去查藏经又好，查字典好，你去查啦。嗰八非你都可以背啦，我就唔背啦。OK， 就意思咧就系话呢个见性，而家讲呢个见性咧，唔系因缘，亦唔系自然，又唔系呢样，又唔系嗰样，呢唔系明，亦唔系暗，亦唔系空，亦唔系失，又唔系清，亦唔系浊，完全唔系。因为点解？超乎世间嘅，绝对待嘅。我哋世间法咧，就有善就必有恶，有苦就必有乐，啊，有是就必有非，啊，对待法。但系见性咧，无形无相嘅，超乎现实嘅，形而上学，唔系形而下学，明唔明啊？ 仍然上學咧係解答唔到出嚟嘅，即係等於科學而家所研究所發明嘅，都係仍然下學，唔係仍然上學啊。科學發明嘅咧，唔係無形無上嘅精神界，而係物質界啊。精神界咁，你話啊，科學法冇得證明，我信唔信有啊？咁你認為信唔信有啊？嗱，譬如媽媽嘅母愛有冇啊？每個人都感受得到有母愛嘅，係咪？媽媽嘅愛護仔女嘅心，個個都領略得到噶。但係你叫科學家喺顯微鏡裏邊放大嚟睇下，究竟呢個母愛係點樣嘅？是长的、短的、方的、圆的、红的、黑的、白的，科学家没办法证明。解剖一具尸体，可以拎出三纲，可以拎得肠胃，可不可以拎出灵魂？不可能。这个就是形而上学，即是非，不是物质界，无形无相的，什么你说它什么都不对，叫做自白非。明唔明啊？而家咧就讲呢个见性咧，唔系因缘，唔系自然，唔系呢样，唔系嗰样。柯南咧就执着啊！你话见性不生不灭，周遍法界，同外道所讲嘅自然有乜分别啊？咁你佛响灵其生都话过嘛？你话外道讲咧系讲自然，我讲因缘系唔同佢嘅境界啊嘛。咁而家你话见性是不生不灭的，周遍法界咪好似外道一样咯。咁佛就话：哦，你认为呢个见性是自然的，咁一定有一个体性啦。咁呢个以乜嘢为体性呢？以明为体性，以暗为体性呢？咁以明为体性，咁暗嘅时候就冇明咯。咁你变咗冇体性咯，冇体性你又见唔见到暗呢？咁柯能就话：哦，不是自然啊，不是自然就是因缘咯，你成日都讲因缘的嘛，是不是？所以又展计因缘啦，但是这些呢是我猜测啫，我心都仍旧未明白这种道理，现在问法啦，怎样讲法才合这个因缘性呢？那么法话啦，以言因缘，吾复问矣，以今见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佛，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失有见。呢度又系定咗四个意思，然后咧逐点去破除佢嘅执着。啊，前一科咧法咧就系以见性随现嘅道理，所以就唔系自然咯。见性有不变随现嘅作用，所以咧随呢个因缘系点样？就变成点样？随我哋法界嘅因缘咧，就成法；随众生嘅因缘咧，就成众生。啊，即系等于你娶个好朋友，你就跟佢嚟听经；娶一个烂赌友，咁你就去赌钱啦。啊，随缘你可以随缘，见性一样啦。系随众生嘅染缘咧，就成众生有生死；随佛嘅正缘咧，就成法，就做菩萨。哦，就系随缘，所以就咪自然咯。但系而家呢一科咧，柯能展介因缘咧，法就以随缘不变嘅而破啦。见性虽然系随缘啊，佢本身不变，本身不变，唔系自生，唔系他生，唔系共生，唔系无因生，一切无生，明唔明啊？不变啊嘛，所以见性就系不变随缘，随缘不变，所以绝对待系离四句绝百非，就系咁嘅意思。因为柯能问啊，佢问法系咪你话唔系自然，系咪因缘咧？咁法就话：哦，你话见性系因缘生嘅，我而家先问你吓，你嗱以今因见，佢话你而家咧系因为外边嘅明暗通塞嘅境界现前，你然后有呢个见性啦。咁但系呢个见性现前嘅时候啊，呢、这个见性究竟系因明有见咧，亦系因暗有见、因空有见、因塞有见咧？咁柯能若因明有应不见暗，而因暗有应不见明，而是乃至因空因失同依明暗。啊，这个道理好容易明白啦。啊，呢度咧系用呢个因嚟破，佢讲因缘啊嘛，先用因嚟破，然后咧又讲呢个缘嚟破吓。 咁佢话嗱，你话呢个见性系有因而产生嘅，究竟系因呢个日月嘅光明而有呢个见咧，亦或系因呢个暗而有见咧？咁如果因明有见，嗱，我因为有日月灯光，我有呢个见性，咁冇咗日月灯光嘅时候就冇因啦。冇因嘅时候，你系个明咪随呢个明呢、这个见性咪随呢个明灭咗咯。见性既然是灭咗啦，仲能唔能够睇到嘢啊？应该睇唔到嘢啦。但系点解而家暗上现前嘅时候，你又睇想睇睇见暗呢？你仍够睇到暗噶，系咪？显然咧，明去暗来系境界嘅分别，唔系我哋见性有生灭。哦，咁啊，调正嚟讲咧，因空一失，因失都系咁样啦。因为空而有见性嘅话，如果响呢个空根整咗蹦墙咧，就冇咗空根啦。咁你个见性应该就冇咗啦。点解而家你又睇到呢蹦墙系失咧？咁所以咧，就系、是、呢个见性唔系因空、因明、因暗而生嘅咁。佛似阿难，此见又佛，言明有见，言暗有见，言空有见，言失有见。阿难，若言空有，应不见失；若言失有，应不见空。于是乃至言明言暗，同于空失。呢段咧一样嘅意思吓，系用呢个言嚟破。系最初咧系用呢个因嚟破，而家用呢个言。佢话你阿难话。这个见性是由因而生的嘛，现在我问你了，这个见性啊是源于这个明的境界而产生呢，因为源于这个暗的境界而产生呢，因为是源于空而有这个见呢，因为源于这个失有这个见呢。他说佛说如果这个见性啊是因源于空有的，那空的时候为你的见性产生的助缘，那失的时候就没有空了，就没有助缘了，没有助缘你见性应该不能够生起的，那现在为什么你又见到失呢？所以呢，因空、因明、因失、因暗都不对，意思乃至是赖破、啊、以破空和失为例、啊、以破这个言明言暗，其实其的意思呢是一样的，即是说见性呢不是因生亦不是缘生，所以见性呢是非因缘，但是亦不是自然、哦、非因缘亦不是自然。为什么呢？如果你说见性是自然的，那就失了随缘的作用，它有随缘，有这个随众生的缘，随法的缘，随正缘，随染缘，然后产生十法界之法嘛。你说它自然的不对、啊、如果你说见性是因缘的呢，有生就有灭了、啊、因缘和合就有生，因缘和合就有灭，见性呢是不生灭的，是这样呢就失了不变的体了。因为见性不变随缘，所以有耳就万有之法，不同于外道所执的自然。又因为见性是随缘不变，所以超越于这个现实境界，不同于佛释日所讲的因缘。因为佛释日所讲的因缘呢是什么？是为了小机的众生而讲的，为了小乘众生呢执着这个梦法为实有的，而讲这个因缘生化，我是即是空、啊、就是破这个众生执着。但是今天所讲是什么？今天所讲是圣法的法门，是显这个不生不灭的法性，所以呢就超乎昔日所讲的因缘，亦不是外道所讲的自然。所以佛说呢，当知而是精觉妙明，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OK， 咁呢几段经文咧就快解啲啦。哦，当知就系法警告阿难，话你唔好懵懵闭成日响度，好似懵仔咁样， 你要明白，要清清楚楚明白吓，明白乜嘢？明白呢个见性啊，精觉妙明就系代表见性。点解咧？见性不杂不妄叫做精，对境明了叫做觉吓，令明不昧叫做妙明啊。前嘅经文咧曾经话。此见性虽非妙精明心犹疑第二义啊嘛，就系大妄显真。而家咧佢直头咧就话呢个见性离觉自非嘅，就系众生嘅真心。呢个众生嘅真心咧系点噶？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非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嗱，非因非缘咧。是总括前面的经文所讲，以这个精觉妙明本来是二类状性，随缘不变，所以非因非缘，不变随缘，所以亦不是自然、哦、非不、啊、非因非缘这个 见性呢是不是因缘，又不是自然。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见性呢是二内状性，因为随缘不变，所以呢不是因缘，因为不变又能够随缘，所以亦非自然、哦、非不因缘，非不自然。这里呢海老法师说非不自然之前呢应该有一句非不因缘，非不因缘、啊、非不自然、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生呢就说啊，善性是因缘的，因缘生法嘛，法教是承认因缘生法，不过是俗谛来、啊、是因缘生法、啊、但是外道呢就执这个见性是自然的，无因而生的，这个是众生的执着。 OK， 非因非缘。二性呢就明白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嘛，所以二性呢就执着非因缘非自然。 OK， 但是菩萨呢就不是了，菩萨呢就认白、哦、虽然是见这个性空，这个性是空的、啊、因缘生法、啊、这个当体即空的，但是呢仍旧有形有相、哦、有众生，有成法，有烦恼，有生死，有苦有乐，我要度众生、啊、我要成佛道、啊、非不因缘非不自然，菩萨的执着，明白吗？现在这里呢 就说、啊、众生执着的非因、因、众生的执着呢是因缘是自然都不对，不爱非、啊、以非来破除众生的执着，因缘自然，再以一个非呢是破除这个二性执着，不自然不因缘、哦、再以一个非呢来破菩萨的执着，非不因缘非不自然，破四重的、哦啊，非因缘非自然是破外道和凡夫的执着，因为凡夫执着因缘嘛，外道执着自然嘛，所以呢以这个非来显除它，是相遮相破，即是下面经文所讲此根初解先得人空，那呢破了这个因缘自然的执着呢就证了阿罗汉果了、okay？ 因为去认为我们众生呢执着因缘自然有执着嘛，所以 就是众生啦，二性呢非因缘非自然不执着嘛，所以就成了阿罗汉果了、okay？ 啊、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呢就是破二性的法执了，二性的人呢是虽然证了空理，但是他 仍旧有个法的执着、哦、所以呢执着这个不是因缘不是自然这个空理、啊、那现在法呢就以这个非呢破除 他的執着就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就相照相立。咁呢一个咧，就系呢部经下文所讲咧，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就破咗二性嘅执着，成咗菩萨啦。成咗菩萨之后系点咧？咁菩萨咧，然后无非不非，菩萨咧系虔教嘅菩萨，佢仲有未世嘅法执吓，不但非因缘，非自然要非，即系二性人咧啊所执着嘅不。非不因缘，非不自然，亦要非，咁所以叫做无非无不非，冇二乘二乘人嘅非因缘非自然呢个非，亦冇菩萨嘅非不因缘非不自然呢个非，即系下边经文所讲法解脱而虚空不生，呢个系菩萨嘅境界啦。菩萨境界仲使唔使破啊？啱唔啱啊？要。认教要，因为菩萨仲有法执吓，咁、所以咧无是非是，因为菩萨咧嗱，二乘人就正空啊，菩萨就入作正见有啦，系咪？咁啊，是就系有，啊，非是就系空，菩萨见有二空有二边可离，见有中道可证，呢、这个仲系法执。所以咧就无是非是都要破迷佢，是系有吓、非是系空，空有都唔应该执着，系破二学菩成嘅二边利二边嘅执着入中道。点解？因为中道根本就冇二边中道，冇分中冇分边，亦冇分中嘅。所谓执着有空有有有中咧，都系执着，根本冇一法可得嘛。是吗？所以念菩萨的见有二边入中道这种执着呢都要破除，以一个无字来显它，所以意思就是说无二边可得，只是一个中道啫。所以说无是无非是是属于遮照同时、这个呢最初呢就相遮相破，是破这个、破这个小乘人的法执啊，这个第二次呢就相这个无非无不非呢，就是破这个菩萨虔诚的菩萨的法执，虔教的菩萨法执，这个无是非是呢就破这个菩萨执着而边而入中道的、所以呢嗱，凡夫执着因缘自然，二乘执着因非因缘非自然，菩萨执着非非因缘非非自然，呢啲通通都系病，凡系有执着系都系病啊！咁咧无不非咧就乜嘢都非咗佢啦，乜嘢都唔爱晒佢，咁咧就系药嚟噶啦。咁啊药一到咧病就会除，病除咗之后连药都唔要啦，所以呢两种都开飞叫做无是非是、深啲可明明啊？嗱，咁啊飞完之后点啊？飞完之后离一切相，即一切法啊！嗰、那个就时候讲呢个就真啦。乜嘢都唔好执着，乜嘢都放弃晒，离一切相，离咗一切相之后咧，就系、一切法。离一切世相，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呢，嗱，见性唔不等唔系因缘，睇到嘛？系啦，嗱，不等因缘自然要离，离咗因缘自然嘅执着就破咗凡夫嘅执着啦。非因缘非自然亦要离，呢、这个就破咗二性嘅执着啦，系嘛？非不因缘非不自然都要离，咁破咗菩萨嘅执着啦。无非即系无非因缘啊，无非自然，无不非咧就无非不因缘，无非自然，即系冇二乘人嘅非，亦冇菩萨嘅不非啊。是咧啊，固然要离，空亦要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和空是二边嘛， 所以呢空有都要离呢就破呢个二边嘅执着。到呢个时候呢一切妄想情执冇晒啦，离世啦。离世之后呢，离世之后点呀，法法皆真啊。冇妄想执着呢个就係真。呢个真呢就离一切相就即一切法，呢个就係中道啦。所以话离一切相呢个就係中道，就係即一切法。离世的执着然后才是真正法化的。因为离一切相、所以呢七次俱非阿能咪执着这个心在内在外在中间的法要去离一切相嘛，所以说道道都不对的。七次俱非、即一切法呢六根皆是、法不是说见闻觉知就是真性的，是吗？ 是第二页嘛，即妄即真嘛，所以即一切法离一切相呢显康而内藏，猛于一切法。即一切法呢就显不康而内藏、立一切法。咁呢离事就係即事，即事就係离事，离即不二呢就係显空不康而内藏。离一切相是妙奢摩托空共，即一切法妙三摩禅罗假共，离即离非是妙禅罗中共，明白吗？这样明白吗？这样照字这样看明白吗？明白，没人敢告诉我听明白吗？我已经尽细我的能力了。OK， 再讲一次，我哋众生执有啊，系咪？凡系你执着有，咁啊贪啦、嗔啦、痴啦，咪作业咪流转咯。咁所以咧，你就应该知道一切法都系假嘅、空嘅、无常嘅，唔好执着，唔系因缘，唔系自然咁。咁啊破咗众生执着，就成乜嘢？成阿罗汉咯，空啊嘛，成咗阿罗汉。但阿罗汉就执着有一个法执喎。冇我执啫，仲有一个法执喎，非因缘非自然，仲系执着噶。咁法咧就继再继续讲，讲呢个法法俾你听，等系此小慕大，会小向大咯，咪成做菩萨咯。做菩萨咧就见有作替理啦，见有二边啦。咁呢个都系执着，都唔得咁。咁啊，凡夫嘅执着要除。二乘的執着都要除、菩薩的見教菩薩的二邊要除、这个中道執着入中道都要除，除了光光亮亮什麼都沒有了，空空洞洞，这个就是真的佛法了，这个就是中道理。第一二空，这个就是中道理，离一切相即一切法，离世相然后才是这个中道的法。这个时候呢法法皆真，每样东西都是中道，每样东西都真。那这里呢就是说离一切相。那我们就明白这个明白这个空呢，离一切法呢就是空显空而内藏、明白空而内藏呢就可以修这个空共、如果你是明白即一切法呢就是修这个假共。空有不二、咁呢个时候呢就成立呢、这个修呢就係禅罗中共，就可以一心里面具咗三共、由三共呢就证得三替理、浸在呢个空方面嚟讲，以就更一切法都係空嘅，冇边样嘢唔係空嘅。你话俾我听，你眼所见嘅、耳所听嘅，睇得到摸得到，边样嘢唔空嘅？嗱，边样嘢唔冇生灭啊？一切都生灭，所以一空一切空，无假无中无不空，都係空嘅。如果浸在假嚟讲咧，边样嘢无形无相啊？你话嗱？除了精神啦，或者除了鬼鬼啦，是吗？如果不是呢，任何样东西都有它形有它相，任何样东西，灯有灯的形，人有人的形，鬼有鬼的形，狗有狗的形，每样东西都有形有相的， 每样嘢都有苦有乐嘅，每样嘢都有美有丑嘅，有好有丑嘅，人有靓嘅唔靓嘅，猫仔都有靓嘅猫仔，狗靓嘅狗仔，有啲狗仔好得人中意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每样嘢都有对待噶，咪一假就一切假咯，假形假相，样样嘢都假，冇边样嘢冇形冇相嘅，哦。一宗一切宗，每样嘢都是为心的，每样嘢都有法性。不过呢，随的染的现呢就苦，随的净的现呢就乐。所以一宗一切宗，这个是一心心共去净一心一境三谛的理，这个是比较深一点。但是这个呢就是这部经所讲的宗旨。明白了这一点，非因非缘非不是缘，无非不非无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个就是这部经所讲的道理了，一心三共一境三态。现在还有人问我什么叫做一境三态、一境三态就是由我们修一心三共，共是知，态是理，由我们的智慧去了解这种真理，去观一切法都是空的啊，是的，一切皆空，任何用东西都是空，得到这个空字、证了这个空理，观一切法皆假，修这个心魔菩提假共的时候、知道有善有恶有因有果，那我们就要去恶从善，不是舍善、去恶从善，不要掉正来，除了好事什么都做、应该是除了坏事什么都要做，害恶从善，那这个就是修这个假共，所以要度众生呢、要布施呢，要持戒呢，要忍辱呢，增长禅定智慧呢，要慈悲喜舍呢，样样都要去做，除了坏事、那这个就是假共，一假一切假、一宗一切宗，当你呢是度众生，是有这个空的智慧，又有这个假的智慧，空假现用的时候，即空即假，即假即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明白一切法都是中道的道理了。那这个是修一心三共，正一境三态的理，是这部经所讲的宗旨。